ChinesePod.com 最近什么东西都涨，就是工资不涨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是啊，现在买肉前我都要犹豫一下呢。你说，连我们这种白领都吃不消，那些低收入者可怎么活啊？ 还好政府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，起码可以保障温饱。 可是最低工资真的很低，而且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执行起来也不容易，好多小公司根本不遵守。 有总比没有好吧？对了，你知道最低工资有多少？ 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，像经济发达的地区，比如江浙、广东，一个月有800多块，而有些内陆城市可能才400-500，连北京也只有700多一点。你想想，在大城市，这点钱肯定入不敷出。 是不容易，而且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，再不涨工资，全国人民都要喝西北风了。 就是，虽然最低工资也调整过了，但是跟物价一比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 但是对于很多打工者来说，城市的最低收入还是比农村的要多很多。 那开销也多呀，在城里过日子，样样都要钱，而在农村，很多东西都能自给自足。 还有一些老三届的中年人也很辛苦，他们很多都是做底层工作的，而且还上有老下有小，一个月拿几百块钱，还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 命运真是不公平，有些人可以一掷千金，而底层的人再努力也只能拿最低工资。 政府也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呢，听说以后会有物价工资联动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。 唉，如果只涨工资不涨价就好了。 你还真是想得美。